前，好像欢腾锣鼓响在天涯把天地间。 是代代

进了车间歌声起，笑脸一张张，汗珠一颗颗，鲜花一朵朵，花开春满地。我们的纺织厂呀，纺织厂，春天在姑娘的心坎儿里，春天在姑娘的心坎儿里。唱呀放纸唱，春天就在姑娘的心坎 儿。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好运来》，马子玉带出的《驼铃》，张燕演唱的《阿里山新歌》。

的撒娇，爱什么就该得到的，那个塑料的阿南的，我的意思的车呀，有把拉斯的摩马，那娃娃的把两三个带，那根木啊根上面一棒，怒把拉的把，不说的把棒阿南，阿杜阿萨萨对，那拉歪那努斯努萨，比哈达的对，那努阿拉维杜呀。萨达里巴伊玛依那斯卡卡拉潘比亚根那根中来一乌里玛努巴拉吉巴波苏吉巴邦阿拉晒干的烟叶，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心儿的

Because I love you, Kabul. Maybe I didn't hear. I heard you in the lonely in the bedly. Face you and I will leave. I hate them if she has been fly.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Pinti ya dosa, ya dosa. Shay la best bossa.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قيت يا لوسا بنتي يا دوسا يا دوسا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ا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قيت يا لوسا بس يا دوسا وبقيت يا لوسا حلوة البسبوسا وبقيت يا لوسا بسبوسا بسبوسا وبقيت يا لوسا بسبوسا بسبوسا وبقيت يا لوسا Best Pussa 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里

许多。热血的男孩，你家算什么？温馨又爱，全部暖心窝。想爹想娘，也想梦中他。其实心中最爱的还是父母过。当兵也有苦，当兵也有乐。哎，这样对你说，你说苦也不苦，也真的哎，严肃又活泼。

你过

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轻轻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走下去， 去寻我。